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会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晚上7点，重庆，今天

分不清是谁或天上夜空，他问我要去哪儿，不会答，我知道放下。曾有过一个地方蒲公英开了，淋着你的翅膀，而我带你降落。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是我为你拥抱的海洋。 七四七两百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 总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站在我屋顶快乐做人，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十个当中只得一个，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我是什么？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这个我，我很庆幸万物从心中磊落做人，怀着诚恳告诉世界何为勇敢。我是什么？在十个当中只得一个，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带这么多，感激天生这个我。

曲折的经历里各自有所领悟，渐渐懂得去体谅当初，还好我们都找到更好的归宿，虽然你的人生里没有我，至少答应过彼此要勇敢去追逐，祝你幸福。的包袱，还好伤过的都没白白受苦，在爱情的世界里累积多少感触，渐渐承受孤独的灵魂，还好我们都有了更好的归宿，虽然你的梦想里没有我，终于能对眼前的日常心如旁骛，

在意那些是与非，言语暴力下的那些血和泪，不能阻止我诽谤加倍，想要将我所有努力都把废，从来不把黑暗隐藏，破碎用事实回击你犯下的罪，别再不是想要看我荒废，其实我早已看透，遗憾无所谓。 名来自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 Charlie XX and Troy Sivan, 1999. Back to 1999. I know those days are over, but a boy can't fantasize about JTT and MTV. When I close my eyes, and I'm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And he's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I'm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I wanna goSurrounding you, Taking selfies with the satellites while I'm with you. Romeo and Juliet, but we don't have to split a border. Gotta hit that bullseye anyway. Believe and throw the daughter. Across the Amazon, let me bring you back to a brand new journey. Started from day one, already unpacked. Leave it all down to m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 know, yeah. We go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dot, yeah. 精湛主题略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一心残奔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气沉浪翻，用词刁钻，要观又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能滥，要摧毁简单。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赐予的快感。